现在你正在观呼吸，这是当下的实相，觉知它，观察气息的进来，观察气息的出去，如实的，如实的，深的呼吸，浅的呼吸，如实的，接触到这儿，接触到那儿，如实的观察它，时时刻刻如实的去觉知鼻孔以下的感受，试着保持这个感受，对实相持续的觉知，这就是你现在的所缘。在这个鼻孔以下的范围，你要不断的观察这个范围，时时刻刻呈现在这个范围的实相，你都要觉知到，不断的保持觉知，日日夜夜，除了熟睡的时间以外，你都要不断的保持觉知。大部分的时间，你会忘了对所缘、对这个观察的对象保持觉知，你的心会到处游荡，你无法控制它。但只要你一知道心跑掉了，就把它带回来，就接受心跑掉了这个事实。当你发现心跑掉时，不要产生失望或沮丧的感觉，只要接受心跑掉了这个事实就是了。然后再度开始如实的观察呼吸的进出，进出，深的浅的，以及这个范围的感受。你觉知这个范围，觉知呼吸的进出，进出，继续保持觉知。你已经像这样不断地用功了一段时间了，现在你必须更认真、更精进地继续用功。